数九行听大雪景，横霸天，夺取天地，又千丈苍茫，一家人被赶在鸿鹄之上，儿弟娘生儿在船舱。 Woo! 刚才是彭艳琴演唱的河北梆子《洪湖赤卫队》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